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66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除焚较量功德品第30至64。复次乔世家至展不周东胜深州西牛霍州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展不周东胜深州西牛霍州北俱泸州诸有情类，皆令住不还过。于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有此因缘得福多否？天地誓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我言乔世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艺为他广说宣示开言闲聊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解复作誓言，来善男子如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手持读诵令善通力如理思维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过乔世家一切不还即不还果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复次乔世家至四大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小千界诸有情类皆令住不还国于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有此因缘得福多否天地誓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言乔世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艺为他广说宣示开言闲聊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解复作誓言来善男子如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手持读诵令善通力如理思维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过乔世家一切不还即不还果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复次乔世家至小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中千界诸有情类皆令住不还果于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有此因缘得福多否天地誓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言乔世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艺为他广说宣示开言闲聊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解复作誓言